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邀请全国56个民族的优秀农民代表来京参加系列活动，与首都农民共庆丰收节。昨天约80位农民代表走进通州，参加了相聚花仙子欢度丰收节活动，请听报道。 位于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的花仙子段花园是北京鲜花种类最多的园区之一。56个民族的农民代表不仅欣赏了舞狮歌舞等表演，参观了园区，还体验了北京美丽乡村传统农事民俗，并与北京农民交流，一同庆丰收。土家族的向辉是湖北来凤县农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很激动，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花仙子的园区我们听了看了也品尝了北方的产品，这个花种子带着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去，然后生根发芽。 而北京农民代表顺义龙湾巧嫂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亚丽表示， 我们现在收苹果收梨呀，在搞休闲农业啊，大家钱袋子鼓起来了，所以农民是最高兴的时候，全国人民给我们庆祝这个节日，又激动又自豪。 随着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北京市第29届农民艺术节、房山秋收节、延庆欢乐丰收节等29项活动将从现在起到10月底陆续在京郊上演。市农委新农村建设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介绍， 比如顺义的鲜花港搞的菊花节、欧菲堡红酒节，包括延庆四季花海以葡萄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可以说北京的东南西北山区平原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各有特色。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年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小客车不限行，高速公路不免费，城区公园、远郊景点和大型商圈周边交通压力大，傍晚到晚间前往卢沟桥地区赏月的车流将增多，京港澳高速宛平城卢沟桥周边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从历年情况来看，返程车流高峰预计出现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国庆节假期临近，从近年情况来看，国庆节前各场站客流将明显增加，周边道路车流量也将大幅增长，部分时段容易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预计从本月26号开始，首都机场和北京各大火车站周边交通压力将逐步增大。近期大型活动较多，交管部门建议市民周末出行时尽量避开活动举办场所周边道路，去往大型商圈、客运场站时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乘坐公共交通。中秋佳节，景山公园推出了以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为主题的系列中秋文化活动。公园在东西墙展示栏展出了著名书画家创作的以中轴线中秋节为主题的书画作品46幅，新安装了照明设备，首次实现夜间赏画。节日期间，景山夜景照明时间是18点30分到20点30分，中秋节当天闭园时间延迟到22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持续，阵风可以达到6-7级，请注意防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还记得我们上周末的约定吗？我们在盘点一个主题电影啊，这个主题叫做黑马。这些黑马呢，都来自于2018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电影市场上恐怕一开始不被大家所关注，但是他却创造了票房奇迹或者是口碑特别好的作品。 嗯，这个黑马电影我们上周跟大家盘点了两部啊，红海行动和爆裂无声。 嗯， 那么今年要说这个最大的一匹黑马，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一部超时空同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雷佳音嘛，这个虽然说观众缘不错啊，但是一听这名啊，就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雷片啊。 他的片子都带着雷字瓣的、哎、 就是大家的观影预期是很低的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所谓叫青春爱情还带点这个什么穿越， 嗯， 这很多烂片啊， 很容易被人想到某些网大当中的擦边球的作品。 哎，而且你再看上映这日子是吧，2018年5月18号，这日子这档口赶的可不怎么好、啊、 嗯， 是吧、 嗯、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沉浸在漫威10年1亿的这个 真是 氛围当中，是吧， 当时都觉得他可能是个炮灰了，是吧。 哎，这是让人没有想到啊，居然是能够脱颖而出啊，成为了这个当时的一匹黑马。就谁没想到漫威之后那就甚至是有一段时间是同时的、啊、 对，他是有重合的那一个段落的。 哎， 就不瞒各位说，我是听到了这个赵亮是看过了给我讲了，我才觉得这片子能看，你知道吗？ 哎， 开始真不觉得这个名字能够吸引我。首先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嗯， 第二，这部电影啊，它跟着之前我们知道今年其实除了这些黑马之外还有更多的我们就是真实意义上的炮灰嘛，对吧。 嗯， 那些作品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拿这样的就是所谓的爱情啊悬疑啊，或者是拿这个就是科幻的穿越， 嗯， 做一些元素、 哎、 所以很有可能大家就上当了，觉得它不是个好片。 哎，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电影阵容来说呢，这个雷同 CP 一点也不雷同，是吧、 嗯、 雷佳音佟丽娅嘛， 嗯， 是吧， 雷同， 哎，跟别的这个角色真的是不雷同。 嗯， 而且导演我们看到也是一位籍籍无名的，但是其实是在电影业内摸爬滚打10多年的苏伦导演， 徐峥最熟悉的一位导演了。 哎，跟他有过很多的这个合作、啊、 是。 而且我们说苏伦导演已经到达那样一种就是反正我无法企及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这个特别高的票房之后那个不悲不喜的那种状态， 还是很冷静 啊。要是我就早我就疯了。 天哪。这部电影确确实实正如我们所说，他的预期呢不是非常好，但是他创造的这样的话题的口碑，包括他在话题热度上面当时都已经是可以讲一时无两哈、 啊，嗯， 盖过了所有其他电影。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领略一下啊这部电影的感觉啊。这个从哪儿开始听呢？从这个幕后的这个大佬啊，徐峥，从这儿开始听。他在这里边呢，有一段精彩的客串演出啊，送餐小哥啊，进来之后发现，哎呀，你家地有点不平啊，一个是90年代，一个是现在、啊、 对对对，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就跟小哥啊进来之后发现，哎呀， 你家地有点不平、啊、一个是90年代，一个是现在、 啊、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就完整的把徐峥啊、来这个扮演扯面小哥的这一段来听完。 这什么呀？ 扫地机器人。 我能 看吧。 啊， 子弹，我有这张专辑，大家说的不知道丢哪去了，我都好久没见过这个了，好怀念有了你几天的日子啊。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 这歌我也喜欢， 我永远永远不能忘。 哎，你现在用什么听的呀？ 手机。 怎么弄的这个？哎，没，怎么搞的这？ 搞什么？有趣的问题。 这是谁啊？ 我助理。 你那还有助理？ 起开！在我们这儿没钱也能找助理。 吹牛！你让他送个饭试试。 Base，base，base，base！到来你的扯面表演，听云流水。 有点不平啊啊！大哥，这都是设计啊，很有想法。 太来了， 太空漫步。 李大家哈，啊，我是老海底最年老一代的扯面师哈，麻烦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哎，嗨， 大哥，点到为止啊，不好意思啊。 请慢用。哎，我是老海底最会扯的员工啊，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借你们卫生间？ 你快快去回。 不可以。 没关系，可以别。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海底小哥徐峥啊，这个一段扯面表演、啊。 哎，听完这段，你再想一想，你最近看那个综艺节目， 然 后想想那评委徐峥，浑身都是戏啊。 最能扯的啊， 哎，真是怎么扯怎么有啊。 哎，这个超时空同居的最终票房呢，很可惜还是没有到达10亿，好像是啊、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对不起，他这名字，他那里边他叫十亿啊， 但是确实已经超过大家预期了。 对， 一开始你能想到他能上2-3亿，可能都觉得是大喜过望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后面他所创造的，我觉得票房是一方面。你当时以他的这个体量来讲，他能够在微博上屹立不倒啊，好多人都觉得一个是雷佳音，一个是佟丽娅。超乎大家想象的在这当中的表演， 对， 这个是非常厉害。我们知道里面还客串的有谁，徐峥之外还有他的太太，陶虹女士在里面客串的是佟丽娅的领导。 对，是吧？其实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超时空同居这个电影的设置上其实是很有新意的。就是什么呢，没有男二号啊。你这是一个很新鲜的。 哎，你还真是启发我了，我想了一下，没有，真没有。 几乎你看所有的爱情片，只要是爱情电影 啊， 很难逃脱出这个三角甚至是多角的关系， 备胎或者是叫什么来着啊，这个 蓝颜 啊，蓝颜 啊， 蓝颜知己， 对吧 、就是说这个你爱我啊，我爱他呀，是不是？就大部分的爱情电影，我们说绝大部分都会在这种关系上做一些文章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们三角恋呀、或者什么婚外恋、不是说在这儿去博人眼球，因为我们说你讲爱情电影它一定要产生冲突， 它要有矛盾吗？ 对、那么这个超时空同居你看是一部只有男一和女一的电影，是吧？男二就还是这人，还是这个陆明， 这就厉害了。 哎，而且我觉得这种设置也特别考验雷佳音的演技，我觉得演技真的好， 完成度非常高。 哎，就是那个人啊，他因为 他如果不是有这个超时空变化的话，他在另一条时间线索上，他其实就是害了佟丽娅。 没错， 那个人， 这是非常讲究的一个设置。 而且就是那个整个人的人生都变了，他的性格都变了，就是或者说就是黑化了。成功的陆明是一个黑化陆明， 所以你觉不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说啊，这种闭环是最容易拍成烂片的，因为它是一个让大家早已想象到的东西， 对。 但是它在里面有突破，就是你刚才说的，它能够把这样一个你们认为俗不可耐的剧情，能够拍出一丝心以来，大家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我们还是来听上一首歌啊，这个歌啊特别好，叫《房间》啊。这个房间是怎么组成的呢？就是一个是1998年，是吧？一个是2018年，时隔20年的这么一个房间，你会发现这个当中也有特别多的不可思议，有特别多的错位，也产生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房间》。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此事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 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房间》，这是一首插曲，来自《超时空同居》啊。 这房间是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环境。 嗯， 正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叫共享经济啊，这个房间也是共享的，它是共享了两段时空啊。 你这太有创意了啊！共享的这个，如果这么共享的话，反正这个送餐小桌是挺倒霉的啊。据说有人说有一个镜头，我是没看到啊。我后来没看到，他说有一个镜头是徐峥进来的时候，他送餐是从那个2008年这门进来的，走的 2018年这 个、2018年、走的时候走错了， 从那个 从90年代那门出去了 ， 出去之后那个、反正就封了， 完了，那时候没有捞海底啊， 后来可能这个细节给删掉了啊，这个听他们说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片段，这个片段我是特别找出来的，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片段是一个怎么说呢？给大家听，是我觉得这是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启发，可以这样讲。为什么 重要 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电影它之所以成为黑马，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感动了我们，对吧？故事感动我们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它这个故事逻辑起到了作用啊。故事逻辑起到作用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的逻辑简单而有张力啊。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尤其是我们立志于做科幻片的这个电影人，他往往会就是受限于我如何讲一个复杂的故事而又有一个好理解的逻辑，哎， 那时候理论方面是吧， 对，在这个当中啊，其实他是要摇摆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故事要有复杂性，要有戏剧性，那么你的逻辑实际上要必须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的科学逻辑特别的复杂是吧，你要给大家解释啊阐述这什么呢，哎，坏了，这样的话对理解上是很有困难，当然了，看你影片的定位，如果你就是讲一个很严谨的这么一个就是带有科幻性质的，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硬科幻软科幻嘛， 对， 对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肯定是个软科幻， 软科幻、对， 但是它不乏要给你做一点小小的科普， 对，这种科普其实就是很简单啊，这种科普呢是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或者说我们小时候都会去拿这种东西做谈资去讲嘛，对吧，时空穿梭两个空间这个在一起有一条通道是吧，这样它不用什么科学道理，它就是给你一个这样的世界观， 对， 那这个超时空同居的这个故事它就有了一个发生的合理的前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这一片段虽然说在整个情节当中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啊，咱们来听一听。 这个神秘的三角区你们都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很多飞机船只经过这里就突然的消失掉，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残骸，多种现象证明很多消失的物体很可能通过这样的空间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多重时空就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哎，不要怕，谁看我一会儿讲解的时候要保持安静啊，这是同一空间，上层19年后，下层现在，受到磁力的影响，这两个空间中间会形成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通过 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不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这个特殊的空间已经形成了，找到了坐标位置，你就可以随时的进入到19年后。 那需要注意点什么？ 首先它的存在是有期限的，另外两个时空的自己不能碰面，否则它会不稳定，会加速它的消失， 期限是多久？ 还不确定。 什么时候才可以确定坐标的位置？ 也不确定，但很快了，相信我。 您到未来是要做点什么？ 你不要讲话。对了，你到未来要做什么？ 一旦成功盗取了未来社会的先进技术，您能垄断的市场可就不仅仅是中国了，您真是太厉害了。 好啊，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来回顾了一下这个今年我觉得是最大的一匹黑马超时空同居、 虽然正如刚才你所说的票房没有创造那么高的奇迹， 哎，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温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南河院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王府井商圈周边车多，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的北向南方向，景山前街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长街北长街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3度到1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本市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盘点2018年到目前为止的电影黑马。 嗯， 刚才说过了，在下半时段有两匹黑马来较较劲啊，看看谁是最终黑马。 哎，那么这个第一匹黑马走出来了啊，他的名字叫幕后玩家啊。这个电影啊，这个很容易跟玩家一号来这个 名字太像 混淆啊。 而且这电影跟上半时段说的那电影吧，它有同一演员，虽然上半时段是捞海底的。徐峥又来了。 对，徐峥 现在他们叫他什么，山峥哥是吧？ 山峥哥啊，这个徐峥在这个当中呢是主演和监制的这个角色啊。这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片儿能不炸吗？这烧脑烧的，徐峥在这电影里头长出头发来了。这个确实，这个电影我们说呢，嗯，不是完美的这个故事，是吧？ 嗯， 票房也一般般，3.57亿吧，不到4亿啊。但是啊，就是我们说，它在这个类型片当中是很规整的这么一部电影啊，或者可以说是尊重手艺啊这样的一部类型片。 这个每一场戏都是在激烈的冲突当中来讲述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看这个电影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哎，哪个地方不太合理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场戏很无聊，因为它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冲突点，并且是伴随着接下来的这个悬疑来走的啊。这就是我觉得导演非常聪明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我觉得相比起它整个剧情的这个跌宕起伏来说啊，最棒的一场戏就是第一场戏啊，你还记得吗？ 开头的时候。 开头的那个感觉做得太好了啊！首先是这个三个幕后玩家，以为自己是幕后玩家啊，在这个桑拿房里边啊，煞有介事的在这儿讲一段古代的故事啊。讲完这故事之后呢，类比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啊，无非就是操纵股市，要这个，哎，要这个不法的进行交易，对吧？然后啊，镜头一变，其实他们以为自己是幕后玩家的人都被人掌控之 后，其实被人操纵。 对，他们那个这个有一句话说，你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啊？是吧？于和伟演的这个人物说，在这儿你就不怕我偷拍了吧？这句话一说完，镜头一晃，他们三个正在人家的监视器里面啊，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啊！我觉得这个导演坚持这种手法和设计大有可为啊， 开场开得非常棒。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个片段。 宋朝有一位太医姓刘，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人称刘老二。因为医术平庸，所以不受重用。突然有一天，皇上得了一种怪病，太医们都不知道怎么医治，只有刘老二知道。偏僻的村子里有一种臭虫，只要皇上吃了肯定痊愈，可是他又怕说出来别人不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眼看皇上就要归西了，刘老二硬着头皮说了出来。朝廷决定试一试，他带着人来到村子，可是村子里的畜生全被同一个人给买走了。朝廷为了给皇上治病，只能重金从这个人手上买下了全部的畜生。皇上吃了以后果然痊愈了，从此刘老二飞黄腾达。 哎呀，太热了，受不了了，我先出去。 刘总，您受累，再听听我的故事。宋朝还有一个商人叫钟小五，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偏远的村庄，发现里面有一种臭虫，分泌出来的毒液能够置人于死地，若想解毒必须把整只臭虫吃掉。他要每只一文钱的价格向村民征收这种臭虫，很快村子里所有的臭虫都被逮完了。然后他托人找到了宫里的太医刘老二，不久以后刘老二在皇上的食物里面下毒，很快朝廷派人来到了村子，用10两银子一只的价钱从钟小五手里买了10000只臭虫。最后钟小五和刘老二把这一大笔钱给平分了。 这故事不错，我喜欢。假如我是刘老二，你是钟小五，那臭虫呢？ 7002225，大米科技，现在股价很低。我会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大量购入，然后会引出爆点。比方说，纳米颗粒研制成功。总之，我会把股价拉升到现在的10倍，然后你宣布收购这家企业。你用你企业的公款借我手里的股份，刨去成本能够赚8个亿，你欺我3， 安全吗？ 我会用差不多100多个账户来操作。 那么多好地方，干嘛要在这儿啊？ 都这样了，你还怕我偷拍吗？ 好，张亮，我们听到了幕后玩家最开头的这场戏啊，我觉得拍得非常的好。 嗯， 随着故事的进行呢，各种各样的槽点也都出来了啊，这个各种各样能被大家猜到的究竟谁是幕后玩家也都这个浮出水面了啊。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说什么呢，他用了一个呀，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暗自揣度啊，他、 嗯、 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好莱坞电影经常用的一种手法， 嗯， 就是说什么样的问题是，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元素是能够解决任何技术手段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的。那什么元素呢？那就是人的爱啊，尤其是这种大爱啊，这种大爱它会化解一切啊。这个其实是在好莱坞的这个电影模式当中是经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嗯， 或者说经常用的这样一种手段嘛、 嗯。 当你一切的这个办法全都用尽的时候，你会发现爱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那么影片的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徐峥已经没有救了啊。这个真正的幕后玩家给了他一个选择嘛， 嗯， 是吧？要么你就是自杀，要么你就是一起死啊。那么就看一看你到底在这个金钱和家庭之间，是吧？你选择哪一个？ 嗯、 你能不能够浪子回头？ 嗯、 哎、 嗯， 其实对他是一个考验、 嗯、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其实如果说那个终极目标已经选对了啊，这个后面的结果或者他考验的方法，这些东西都已经选对了，就是层层的那个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缺少了很多我觉得有益的元素。你刚才提到说好莱坞的这一套东西用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国产电影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电影在模仿在学习这一套东西的时候，就是欠了那么一些火候。这个火候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一个润滑剂。 嗯， 他这部片子你已经从这个观感上你会觉得它像了， 嗯， 但是它又达不到，它就是缺了这么一层涂料式的东西， 对， 它没有能够渗入进去。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它有些转换是生硬的，包括你刚才说那个选项的时候， 嗯， 有些选项给的太直接，最后当然是可以的， 嗯， 但是当中的过程还是缺乏了一些柔韧度。 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嘛，全片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反转是我们猜不到的啊， 这个就要了命了。 对，这也是很有点遗憾的地方啊。好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听这个影片结尾的这个部分啊。大爱无疆是吧，这个这么样一个能够玩这种叫什么金融游戏的啊，甚至是不惜以身试法的这个徐峥演的人物、最后 少年 哎也能够回头是岸了啊，就是通过幕后玩家玩的这个游戏， 这是一场救赎游戏。 好，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他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我妈和我的存在。你以为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是因为他背后那些人拿我们的命来威胁他，他才会从楼上跳下来。所以现在我要让你一眼感受一下这种滋味。你们两个身上都有炸弹，时间到了，两个炸弹会同时引爆。但如果你提前引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不会炸。引信就在这件衣服上，左边是你的，右边是你老婆的，听明白了吗？ 别管我，你别管我， 你别动，思芳，你别动， 你把背心脱了，赶紧走。 我不走， 走， 你别动，你别动， 你赶紧走。 对不起，对不起，思芳，对不起，我不该做那些坏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我当初只是想让你过好日子，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一定选择跟你过平凡的日子。 刚刚我们又听了幕后玩家的一个片段啊，那么这一匹黑马我们就先把它放走了啊，也离我们稍稍有一点遥远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牵出一匹啊，离我们最近的一匹黑马。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快把我哥带走》，快把票房带来啊！没有后面那句啊。 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话题议论的一个焦点其中之一啊，就是说到这部片子怎么来的时候这么静悄悄的哈、啊？ 哎， 就没想到闹了这么大动静。 是啊，2018年8月17号，中国大陆上映啊，这个累计票房超过4亿，百度评分7.3分啊，没看豆瓣啊，这个很高了，我觉得这是很高很高了啊。这是根据这个幽灵创作的漫画来改编的一部电影啊。这个漫画首先它的粉丝呢就挺有这个市场的，超过5亿的阅读量，而且它是一个连载作品。而且我发现呢，在电影之前它是有网剧的啊。 对，它是这样的，它那个网剧好像也是一个动漫网剧。但是呢，作为真人版来讲，包括当时好像有人说这个改编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质疑啊还是有很多的。可是成片以后，就是在市场上试水之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好像没有太多这样的作品，就是拍成大电影的，在院线播的。我们今年遇到了很多，就是像中日合作的，是吧？对某一部这个，尤其我还要说的就是，如果说他不算黑马的话，我们也要顺带讲一讲啊，就是那个船上有赌博游戏的那个、那个电影，那个就直接拿的日本漫画啊，这当时还是打动了日本的这个漫画作者才能够拿到版权的。那所以这部电影对我们的意义就非凡了。这个快把我哥带走，他拿的是咱们自己的漫画作品，然后讲了一个自己中国的故事，尤其我们又看到是一个，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导演。那么这部作品当中用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更厉害了。这一个是我们当初好像是惊鸿一瞥的，在那个我们知道这个陈思诚的啊探案系列当中的那么一个小女孩。然后再用了一谁呢，就是去年我们还是说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 啊这个演员诞生里面的那个特别有戏的，他们说年纪虽然小但发力特别狠的彭昱畅。 这两个人的组合啊，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组合， 真是没想到用这俩人。 对，而且这故事呢其实你看也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拥有这么一个特别想让他消失的哥哥啊，是吧？这个整天反正就是这也很常见嘛，就是老跟妹妹整蛊嘛，对吧？然后这个妹妹就特别的希望这个哥哥呀赶紧你消失算了，是吧？很能理解这种情感。张帆能理解哈，是吧？ 嗨不是我 家有兄弟姐妹， 我能理解是这样的，是我因为我对妹妹的了解，所以我理解了她心里怎么想。 就是把你带走呗。但是呢，哎，没想到还真就愿望成真了啊，你看看。哥哥变成别人的哥哥了啊！这故事就来了啊！ 说起来其实没有多吸引人吧，这个故事。 但是你必须得看啊，一看就知道这匹黑马不简单啊！好了，我们来听一听《快把我哥带走》电影预告片。 哎，这冰淇淋形状好奇怪呀！ 这个冰淇淋长得像坨屎一样，我给舔了，这样看多了。 谢谢哥哥。 说起来就疼，回忆起来就疼，从小就挨欺负。 独生子女 真好，哪像我，得到的爱永远都只有一半。 你妈！ 对不起，对不起， 哎，马上快12点了，许个愿。 爸妈感情好不了是因为你，我的日子每天过得像在地狱一样，也是因为你。 这是我许愿呢。 你叫苗苗苗，你叫苗师范，兄妹。 师范已经是妙妙的哥哥。 加油，师范！ 就连我父母不好的关系，也变成了妙妙父母的关系。 你们就不能在外面吵完了再回来？我以为我可以保护他。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快把我哥带走》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谁也没想到啊，这个暑期档的一匹黑马，